一个国家人才特区，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。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当清泉奔涌，叮咚敲打在熔岩深潭，当微风拂林，发出海浪般沉沉涛响，你会不会想起一种声音，亲切悠扬，浓情壮美，就仿佛是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特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。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就来一同聆听关牧村的好声音。 啊，男儿汉的心儿醉了，啊，男儿汉。